国的尼斯湖，可能有残存的蛇颈龙。尼斯湖怪兽从西元565年最早的记录以来，有很多的发现报告，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捕捉到。 知道这种事情吗？ 你真是差劲呢、欸！ 为什么你们能这么说呢？ 你们用眼睛把地球所有的地方全部通都看过了吗？ 这是常识啊！ 是常识。 那么尼斯湖怪兽那是骗人的喽？ 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说，可是还没有确实的证据罢了，懂了吗？ 对，还没有人捕捉过。 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啊，如果这么庞大的恐龙还活着的话呢？应该会发现一两根的骨头才对的，可是发现的都是化石，又是6500万年以前的化石。哎， 阿福的脑筋真不错哎。 所以我说嘛，应该认为恐龙啊已经完全绝迹了才对呀。 你只好这么想了。 大雄可真是一个幻想家。 与其说是幻想啊，不如说是梦想和现实都翻 篇。笨蛋。 可恶！你们看着好了，我一定抓个你们看看。 大雄，我要告诉你哦，利用时光飞行机把恐龙抓来说，你们看着恐龙吧，这样是不行的哟。 小叮当，小叮当。 又是这种事， 我要嚷嚷不能再开口了。 要找遍全世界需要多少年，你知不知道？ 我认为花一生的时间去查也没有关系，为了找到还活着的恐龙，让阿福他们。 对的，不对的，占卜。啊，不管有什么问题，对或不对，都会用这种方式答复你。 什么？ 我们来试试看吧。大雄今天的考试是0分。嗯。 啊，猜中了。哦。那么，我还请问，在非洲有没有恐龙呢？哦。那澳洲呢？啊，美国呢？啊。那东京呢？啊！ 哎呦，如果每个地方都问的话，你永远都问不完的。现在我要问的是，在这个地球上到底有没有活恐龙呢？请回答我。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占卜是可以完全信任的。 小叮当变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够100%的相信呢？有数，有会。哎呀，啊，哥哥，大家都看不起我。 会回到其他地方去，是因为你乱按了。 我知道，我知道了。 既然快还给我，还要飞走了啦，快点吧。我不行了，不会再回来了啦。 还给你啊，再见。 等一下，等一下，回来了，我才新买的耶，我又会被妈妈骂的了。新买的泡汤了。妈妈一定会骂死我的。救命啊！ 大熊， 什么？ 妈妈这次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哎，因为最近的考试还没有拿过零分。这是为什么呀，大熊？ 这个是玩具。 我知道了，难道你真的拿了零分？可是你是在骗我的，是不是啊？嗯， 没有这回事，以为自己我有努力念书。 是这样的吗？看起来好像不像这样子哦。 他的那个眼神，妈妈，他会不会我不在的时候来搜查房间了？ 哎呦，你真是啰嗦呀，反正一定会搜查的嘛。 有这么多， 存这么多，把它烧掉或是丢掉啊，笨哦。 再怎么说也不能这样子做。 大熊，去给妈妈买点东西好不好？ 是。要让我离开房间了呀。 哎，干什么呀？出门还背书包干什么呢？ 啊，这个，我想顺便到朋友家一起去念书了。那我们走吧。离开成功了呀。 可是以后该怎么办呢？ 先去买东西哦。 现在买东西可是…… 我知道了。 你的那个零分考卷不设法的话，就没办法回家。 我知道了，所以那怎么办才好呢？ 怎么办才好？哎，对了，记在朋友家里好不好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们都虎视眈眈的等着机会，想要奚落我呢。尤其是阿福那种人呢，阿福。 我都没有看到，那是精神作用。我没有看见了。 哎呦，走来走去，天都快黑了啦，干脆把它埋在后山吧。 可是，如果被什么挖出来的时候怎么办？比方说是狗啦。 对了，用那个试试看啊，如意洞。在地下有很多自然的洞，这个啊就是找洞的机器，连接上，和世界的某一个空洞连接起来，就是这样子。你看，啊，好， 哇，真的有洞哎！好，我进去看看， 要小心哦。哎呦，你不能一下子就进去，因为洞里面常常会充满了瓦斯和地下水。 你刚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吧，这次我自己来。这次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我看一下啊，好像没有瓦斯和地下水的样子，而且很大的洞哦。 不要急嘛，小叮当。 这个地方啊，零分考卷可以藏好几百张呢。 好几百张，我们再到里面点看。哎呀，小叮当，一片黑暗呢。 等一下嘛，发光台。因为黑暗看不见，这个发光台自己会一直繁衍下去，把附近照亮哦。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见了呀。 好漂亮哦。这样的话就可以藏很多很多。 那当然了。大熊。更要紧的是， 我知道了，不要拿零分，要用功念书，对不对？好了，走啦。 真是的，到底了不了解啊？ 这个里面哇，真的好厉害哟，有很多的小洞哎。 大熊，明天再来探险啦，应该藏起来的东西，赶快把它藏起来，听见没有？ 啊，对了，妈妈要我买的东西，差点就忘记了。可那个可以把它拿掉。 哎呦，把轮盘的号码记下来的话，从什么地方都可以进那个洞的。更重要的是，已经把零分考卷放在那里了没有？ 放好了。 那就好了。可是这样子好吗？ 我是这么想的。那么不必太担心了哟。其实今天看了很奇怪的东西，没有意思的东西了。太好了，因为托优善的福，我觉得轻松多了耶。再见喽，再见。呵呵，这样子我就可以放心的睡觉喽。 快快快快看！ 没有什么东西啊，究竟怎么搞的，阿福？ 我确实，到那边去了呀，妈，我已经神经衰弱了。 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太神经过敏了。哎呦，阿福，小叮当，我回来喽。小叮当，小叮当， 我在等你了。 嘿，从这个房间也可以进去吗？啊？ 把轮盘号码拨对的话，从这里也可以接通那个空间的。我来看看啊，现在拨299的 M， 你看， 真的哎！你先等一下，我去拿鞋子过来。 哇哦，嘿，发光台已经繁衍的很多了， 真的耶，不像是一个洞穴。零分考卷是啊，这边。都是在这个地方的， 这里有吗？ 有了。 我们把这里改造成更坚固的金库，好不好？ 啊，能够这样子吗？ 速成房间装置开水。任何地方都可以设置空间，还有房间，从小如火柴盒，大到都市，全部都齐全。哎，有了，这个就是金库例子。 啊，好小哦！ 栗子都是一样大小的，先把栗子啊丢进洞里面，然后再浇上水。金库这么大的，差不多一秒钟吧。你看， 哇，好厉害！哎，能不能顺便做我的房间呢？哎，这里比较好哎。 好好，让你久等了。哇， 好厉害哦，都实现了。 怎么样？喜欢吗？ 当然了，我要把这里作为我个人的秘密基地。哎，可以吧，小叮当？ 大熊，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怡静哦。 真的可以吗？ 当然了。 太好了，那我就去告诉他。 怡静一个人就好了。 你很没有精神呢。你是不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我神经衰弱。 什么？你说你神经什么？ 像我心里这么纤细的人，神经很容易疲倦的，你知道吗？ 跟我一样。 跟你一样什么？ 什么嘛？妈妈的啰嗦，鸡鸭用功啊，那个，快来帮忙啊！总是重复这两句话了，我快要神经衰弱了。有没有地方让我一个人安静的地方呢？ 只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哦，很宽大又很安静，做什么事情啊，谁都不会来抗议的。这个是内部的情况。还有啊，我跟你， 大熊啊， 我就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 去把洞盖放在这里吧。 有很多空间，所以可以在喜欢的地方做房间。 好厉害哦！究竟可以通到什么地方啊？ 以后我们再来探险。 真好的房间，不用顾虑任何人，尽情拉小提琴。 有洗澡设备哦。 谢谢你啊！ 我最高兴有音响设备了，我马上要来试唱了啊！我要开始了哦。 你自己请便好了。 什么？我回去拿东西哦。 拿什么？ 可以这么大声呢？我要自己一个人好好安静一下。 哎，你往里面走会迷路的。 他说他神经衰弱，哎。 所以你们说好了，离开烦恼的世界，只有很深的地底、安静的环境才能安慰我的心。距离这么远就可以了吧？我想这个距离应该是够了了。好安静哦。怎么这么安静呢？静得连耳朵都会痛哎！那谁呀？在地底吵闹的家伙！不是谎话，是真的， 就这样子了。 好厉害啊，这么大的地方哎。 这里也许是世界第一洞窟也说不定哦。 可能有很多的恐龙吧。 在哪里啊？ 不可能啊。刚才还在这里啊，我说的都是真话，没有骗你们。 说已经绝迹的是阿福啊，已经没有东西就是没有了吗？ 算了，我们把这件事情忘掉了，我已经放弃了呀。 我尽情的玩，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忘掉。 是警报电视在响哎。 大熊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气死 我！我是为了预防万一才装设这个装置的。 我妈妈也差不多要找我了。 这么一说，我还没做作业呢。 小叮当啊，今天差不多应该回去了吧？ 嗯。可是我真的看到了。 啊，是啊，是啊，这里是大熊的家。 喂喂喂，伯母，我是季安呐。 啊，是季安呐，哈。大熊，你在不在呀？ 我们约好在我们家一起念书的，他到现在还没来，伯母啊。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好好好，对不起啊，我叫他马上去啊。大熊啊， 走了。 在这之前呢，我要先， 喂喂。季安家吗？我是大熊。 哦，原来是这样啊。念书啊，这样很好啊。 你看，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是啊，原来是想让你留下来看店的。 我走了。 什么？你带的那个书包？ 因为我要念很多的书啊。 啊，来了来了。 因为没有信用，所以要出来也不太容易。 好了，我们进去吧。 我先失礼喽。喂喂， 好了，我们快点吧。 嗯， 大家要小心一点哦。 知道了知道了，快点喽。 首先啊，要做的事情就是 做作业。果然如此，每次都这样。那就暂时让他们几个先快乐一下吧。奇怪了，阿福到哪里去了呢？ 就是这里，一大群恐龙经过这个地方，在6500万年以前绝迹的恐龙，也许是恐龙的幽灵也不一定啊。我的天哪，现在也觉得身边有他们的幽灵。对了，也许可以用相机拍摄下来。我要到那边的山丘上去看一看，今天我一定要把谜给解开来。喂，好大的平原哦。也许可以拍到什么也说不定啊。什么？怎么会这样呢？那是我掉到玉河里的遥控飞机啊。难不成是遥控飞机的幽灵？救命啊！我不要了。这里究竟是哪里啊？喂，小叮当，大熊，一静，我是不是迷路了？怎么办呢？季安，妈，是弟弟狐狸。好厉害呀！ 慢吞吞的大熊哎。记得好像是阿福的摄影机哎， 怎么了？ 那个家伙不爱惜东西了。 可是把东西放在这里，他人跑哪里去了？ 他自己回家去了。 最近他好像一直在躲避着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对他说了什么话了？ 没有啊， 我也没有哦。 他是精神衰弱了。 要说就说神经衰弱。 对。精神衰弱。 真是的，怎么会这样啊？我还以为在你家呢。 哎，不对呀，他说是要在你家一块念书的嘛。大熊又说谎了。 起来又说谎了。 一定要好好的修理他一顿。 哎，糟糕了， 快点回去吧。 我想也就这样了。 一起念书已经说不通了， 那只好再想想新的借口了。 我们快点走。 哎，等一下， 我想我的意思你应该非常的清楚了吧。除了上学之外，暂时禁止外出了，听懂了没有？ 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夏叮当， 没有办法了，你也只好专心念书了。要不要再吵了好不好啊？ 还是有办法的了，把那个拿到这里来，那不是就行了吗？对不对？ 咦，这什么？ 哎，不用离开这个房间一步，就可以到地底下了嘛，对不对？啊？ 对，做坏事脑筋都转得特别快，真是的。 咦，什么啊？只是地下沟的盖子而已。哎，让它转，转转转，耶！骗人呢？这么说就不能够再到地底下去了？怎么会这样呢？好不容易才有地方可以放零分的考卷，午睡的地方，棒球场、足球场，抱了好多好多的梦想，这样子， 大家也许会失望，可是也没办法，只好请他们不要抱任何希望。明天再通知大家吧。 怎么会这样？这样就糟了。那个小提琴好不容易才买到的，而且 我知道啊。 我怎么跟我妈妈说啊？ 下一个要通知的是季安，这可是很困难的事。 你应该想办法了，那是比我生命更重要的影响，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还不想办法？ 好可怕哟！下一位是阿福，他跟我唠唠叨叨的抗议的。 小叮当啊，这次阿福受你很多的照顾，听说要4天3夜的合宿是吗？ 三夜， 虽然不太放心，可是跟小叮当一起的话，我不会有问题的。越可爱的孩子就要让他多旅行才好。 是不知道我。 其实我那个孩子心地很好的。 再见。 替我向妈妈问好啊。 这样的话事情就糟了。大熊，阿福没有回家耶。 什么意思啊？ 他被关在那个地底下了。 好，那怎么办？赶快想办法。 当然了， 想办法救他呀。 当然， 想办法救他呀。 当然， 想办法救他。对了，阿福的摄影机呢？ 是啊，阿福的摄影机呢？阿福的摄影机，有了。也许拍到线索也不一定。 有了，拍摄到了。 我要到那边的山丘上去看一看。 是阿福的声音。 好大的平原哦，也许可以拜到什么也说不一定哦。 是抢的摄影机的地方。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啊？ 那是我掉到运河里的遥控飞机。是遥控飞机的幽灵啊！ 阿福的遥控飞机在地底下， 因为不知道是运河，这也许是……我们快去， 快到运河去！ 你们两个要去什么地方？ 阿福被关在地底下了，妈妈。 不赶快去的话，他会死掉的耶！ 我可不会再上你们两个人的当了，忘记暂时禁止外出的规定了。 照这个情况，白天不可能外出了了， 只好等到晚上再出去了。只希望阿福平安无事就好了。才行。梦中风铃，吉安一静，马上换衣服赶到这里来。吉安一静，这么早就叫你们出来，真是很抱歉。 啊，什么阿福呢？ 被关在地底下， 所以才要你们两位一起来这里帮忙找阿福啊。 不是说不能再去那个地方了吗？ 只是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哦，那个洞窟 通到玉河耶。 那怎么可能呢？ 我们原来也是不相信的。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请好，如果是正确的就打圈，不是就打叉。我要问的是，玉河的旁边有一个大洞窟，对不对？你们看啊，阿福的遥控飞机是飞到铁桥那边才掉下去的吗？ 对啊。 那么我们就潜到那边去看一看。好了，出发喽！ 哎，小地方。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忘记氧气筒。吃了这个东西啊，没有空气的地方也没有问题哦。我们出发吧，走。 哎，对对呀。 我的东西掉在里面嘞！哎，找到了！嗯， 找到了吗？ 小包， 没有打开的果汁还可以喝吧？ 真是的了，我们是在找洞口哎。 是啊。 这个洞口吗？ 就是这个耶。好，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嘛。 我来撒点发光台好了。 哇，好漂亮！ 阿福， 真的能够通到我们的洞窟去吗？ 不管怎么样，我们到处去看一看吧。是出口哎！ 哇，好厉害啊！ 好像是白龟记的森林一样哎。 哎，你们看，是飞龙，它在动，还活着耶。照这个情况看，一定还有恐龙哎。我说的没错吧？ 可是依照对和不对的占卜，地球上面应该是……啊，原来如此，地球绝迹了，可是地底下还活着呀。为什么是在地底下呢？真奇怪。 最重要的还是赶快找到阿福。 对呀，我们要快点找到他，不然的话就麻烦了。阿福， 阿福， 阿福， 阿福， 阿福， 在不在？不在就说话，阿福。 阿福， 阿福， 阿福。 这么大的地方根本没有办法找嘛。我们来利用这个吧，探险队。发现任何奇怪的东西，马上就会报告的哦。好，去。有这么多队员在找的话，应该有办法才对。现在啊，只要等待他们回报消息。啊，已经有反应了，是这一边。 什么？ 是不是阿福啊？ 什么东西啊？你找到什么东西了？ 是阿福的遥控飞机。 我们的飞机。遥控飞机实在太快了，一定被改造过。在那边也发现了什么东西的样子，哎，去看看。 哇，这个不是普通的岩石， 好像是城堡或者要塞。不管怎么样，那应该是人建造的。 那是不是有地底人呢？ 我好怕哦。 哎，好像又找到东西了的样子哦。 哇，这找的太多了嘛。 也许这次是阿福也说不一定哦。 那么我们得赶快去看一看吧。 好像刚才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来来往往的耶。啊，小叮当，我的竹蜻蜓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慢慢慢！哎呀呀呀 呀呀呀！又是大熊这个慢家伙！ 哎呦，糟糕，使用过度了啦！好吧，暂时由我来保管，因为大家的竹蜻蜓也会缺电的，应该让它休息到20个小时才对。 那这样子我们要走路了。 就这样喽。 啊，惨了！ 啊，很惨了！ 这次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啊？ 如果是一般东西，我就不原谅你了。 哇！啊！怎么办呢，小弟？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谁啊？快来呀！干得好哎！ 哇，是谁呀？啊，是地底人！ 我去向他们打个招呼。谢谢，我们正在危机的时候被你们救了。我是从地面上来的，我叫小叮当，我想跟你们做个朋友。好像不行的样子。地底人的文明好像不太发达的样子，哎，你看， 他们不是人啦。你 从刚才一直觉得好像什么什么啊，对了，是河童。 两个，我给你们两个报，给你们情报。我来。 他们在笑什么呀？ 对地底人来说，大熊的面孔大概很奇怪吧？ 你该是赶上值啦！啊！ 来，高一什么样？高， 就不要这样子。 是阿福的遥控飞机。 就这样带去哪里吗？ 好像很急的样子， 走慢一点好不好 啊？我来 好像有什么的样子。好厉害哦！ 一瞬间，一个人就把核桃们全部都…… 他要来这里， 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呢？ 不知道啊。 什么都没关系，听天由命了。 来了，那就别了。 好，给我们牵在绳子了。 哎，午安，我叫做小叮当。哦，对了，语言不通，依照惯例的话，用这个翻译机。 各位地上人，没有受伤啊，这比什么都好。 地上人，这么说你认识我们了，是不是？ 当然了，我是龙骑士班和，今后你们的安全由我来负责，懂了吗？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 啊，对对对，在我们来之前，有没有一个男孩子到这边来过？ 嘴巴这样的。 有啊。我们正在保护他呢。 太好了， 你让我们见到好不好？ 可是不在这里，要到首都恩利路。 首都恩利路很远吗？ 在欧亚大陆，要坐船去。 船跟大陆地底下有这种东西吗？ 阿福的遥控飞机。 哦，叫做遥控飞机啊，在河里捡到的，很好玩的机器，经过改造之后用作监视之用的。 改造，他们的科学好像相当发达的样子耶。 你说要监视，到底是监视什么啊？ 我是原始动物本部的观察官，在地上早就绝迹的原始动物，在这里虽然很少，但是还是有部分生存。我的职责是保护这些珍贵的原始动物，以免遭到偷猎，或者是迷路跑到地上去。 啊，像尼斯湖怪兽，有时候会在地上被看到的恐龙，就是这些个动物。 这么说，日本传说的河童就是刚才的种族了。 嗯，这个地方好像来过啊。 哈，这是我们赛车的地方吧？嗨，你们看那个洞口，看到没？从那个地方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秘密基地了。 哇！好想进去拿我的小提琴哦！ 我也要去拿音响啊！ 我不必了，因为是那个东西， 以后再说吧。救阿福比较重要，不是吗？ 啊，地底湖！啊， 你们的同伴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不久之后就是港口。这里就是港口了。 好厉害啊！ 哇，是铁造的帆船。 跟地上的帆船不一样，帆是受到磁力航行的。好了，上船吧，马上就要起航了。到恩利路大概需要5个小时的航程，你们在这里自由的休息，我等一下就来。 好。出航了。 有人浮起来了。 就快要撞到峭壁了。 查姐在干什么？ 哇，进入教殿里面了。 我们在地里航行哎。 各位， 哦， 你们快点过来看看这个世界地图。 这是世界地图吗？ 好像是地底大洞窟的地图哦。 可是地球表面与地底下不是有中间层吗？ 你说地底下吗？可是最少有100公里的厚度，所以在地底下有大陆，这没有什么稀奇的呀。可是竟然在这种地方建立文明，那个闪光大概就是这艘船吧？出发的是那个洞窟，所以， 那个地方好像就是日本呢。你们看， 你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我们从玉河进来地底下，应该不会距离50公里，所以我想没错的，就是那里。 嗯，原来是这样，你脑筋真好。 这么说，船是开往美国了？ 没错，你们的确是正在往地底下最大的欧亚大陆航行，而恩利路呢，就在中途。怎么了？我就是班河呀。不认识我了吗？ 这么一说，声音听起来的确很像， 可觉得怪怪的呀。 太失礼了，由我们来看你们才怪呢。算了，我替你们送餐食来了。 真的真的，我肚子好饿，好饿。 对了，我想问你很多事情。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因为我还要整理向法王提出的报告书，所以我得先走了。 这个可以吃吗？ 怎么这个很好吃？ 当然了，因为你根本吃什么都好吃。 这个也很好吃哎。 对呀，跟地上一样的味道，很好吃耶。 没有馅饼吗？ 可是奇怪了，他带我们去干什么呢？ 他说过要让我们见阿福的，不是吗？ 我认为他那个人可以相信他的。 见过阿福之后，他会放我们回到地上去吗？怎么搞得这么热呀？ 这是什么呀？这不是小事吧？班河先生，班河先生，请你把门打开，让我们出去。 好热， 要把我们烤熟是不是啊？ 小叮当啊！ 好讨厌 了，哎，好热。 忘了告诉你们了，现在正要通过火山带，把门旁边的开关打开吧。 这是火山带啊。 就这么说是在夏威夷的附近了。 这么大的空洞会在地底下呀，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原来这样，因为地底没有汽车。 为什么呢？ 可能是会排放废气、瓦斯的关系吧。 各位马上就可以到达横断欧亚大陆铁路的车站。 那么就是说，这里不是恩利路喽？ 首都恩利路，它是在欧亚大陆的中央。 好快哦，简直比新干线还要快啊， 而且很安静。 是啊， 哦， 这个列车的动力呢是靠磁力。 这么说，是电磁电动车喽？ 好进步哦！ 我还要多久才可以到恩利路啊，先生？ 还要很久，请你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假如有事情的话，请用那边的按钮告诉我就行了。 起来吧，大熊，快起来！ 哎，不是马上要让我们进阿福的吗？ 你跟上次告诉我们的不一样。 你们绝对不可以说任性的话哟。可不要忘记，你们是非法入境的人。 哦， 告诉我们你的姓名、住址、年龄，说呀。 大熊， 你的东西只有这些吗？ 这个透明的球体是什么？是不是炸弹呢？告诉我们。 连弹珠都不晓得，土包子啊！ 检查不出来有传染病。 哎呀，好痒啊！好痒啊！ 这种生物连看都没有看过，哎，奇怪。 怎么样？ 啊，好痒的检查，我都快受不了了。 今后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 阿福， 阿福， 大家都来了，好极了。 我知心的朋友，我们好的。 阿福， 好担心你哦，阿福、啊。 经过检查的结果呢，已经知道你们并不是具有恶意的侵入者，所以已经同意放你们回地上去了。 太好了！ 可是呢，因为需要得到法王的认可，还要在这里住个两三天嘛。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两三天呢、 利用这个期间，我们可以到各处去看一看，对不对？ 如果把我们的见闻发表出去的话，会引起大动轰的耶。 应该说是大轰动才对。 非常遗憾，不能让你们这么做。离开的时候，要把有关弟弟的记忆都消除之后才可以回去。 消除记忆？ 怎么这样子？ 不要要求太高，能平安回去就好了。 这样说是没有错了，可是哦， 出发以前呢，请在我家休息。有事情你就告诉我妹妹，替你们介绍我妹妹阿鲁。阿鲁， 是的，哥哥，欢迎你回来。 哦，好可爱呀、 我叫鲁，请让我做你们的朋友好不好？ 那当然了。 你们去参观市区吧，可是不要接近那栋房屋哦，因为那是禁止进入的。 那是什么啊？是不是仓库？ 我们并不想看啊。 好了，我要到法王厅了。阿鲁，拜托你了。 是的，哥哥，请慢走啊。那么现在由我来陪你们参观市区。这里是中央车站，隔壁是中央市场。那边是中央剧场，这边是演唱大厅。 哇哦，好奇怪的建筑物哈！ 熊学院、文书馆，在山丘上面的就是法王厅了。 法王是什么？ 就是敬拜神的伟大人物啊！ 神呢、啊？ 弟弟的神， 建立弟弟国的就是神。参观这个历史博物馆就会很清楚了。 哦，黄金化石啊， 在圣域发掘出来的是神的证据。 这个东西是恐龙的骨头，分解之后变成这个颜色的哦，你相不相信啊？ 那圣域是什么呢？ 这是神圣的地方啊，现在请到这边来。 那个最大的大陆就是欧亚大陆了，上面不是有比较小的陆地吗？看到它的西南端吗？不是有一个小小的四方形？看到了没有？ 真的，阿福啊，那为什么会这个形状啊？ 你问为什么，好奇怪哦。 依据学者的测定呢，距离现在约6500万年前，就是那一次的大灾害的时候。那一次啊，地球的生物大部分死亡的时候呢，一部分的恐龙等等的生物好像生存在这个圣域里面，其中有刚才的恐龙，他们的头脑特别的大哦。 哦，真的好奇怪啊。 他们经过了进化之后呢，就变成地底人的祖先了。 这么说地底人是恐龙的子孙？ 骗人了，蜥蜴怎么可能变成人呢？ 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你们的祖先也是一样的。现在看后面。 老鼠啊！ 中世代时地上人是这个模样的。 拜托，我最怕老鼠了。 如果没有遇到大灾害的话，也许恐龙人在地上繁殖也说不定的呀。 6500万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大灾害呢？ 这件事谁都不知道，可是为了一查究竟，现在正在进行大计划呢。 大计划是什么？ 这个事情不能说。具有文明同时科学又很发达的祖先，在不久之后发明了伟大的东西，让社会大大的发展，就是这个东西了，那就是世界最早的次元转换船。你们看， 哇，次元转换船啊！ 次元转换船就是能到其他次元的船， 一点都没错。它可以在地壳里面自由航行。就因为有了这种船，陆续的发现了其他的大陆，就是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了。好了，伟大的神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想去郊游，可以吗？ 再加油！ 22世纪的工具很久没有拿出来用了，现在拿出来试试看。 我头一次在天上飞翔，哎，好棒！ 你飞得很好，鲁小姐。 啊，很好玩，对不对？如果习惯的话，像我这样的事情也可以。你干，可以。 大熊，很危险的。 妹， 大熊，你不要紧吧，大熊。 撞到天空了啦！ 因为这里是洞窟，请你小心一点。 你不要紧吧，大熊。 抱歉让你担心了。 我们走吧。哇，这里也有跟地上一样的植物吗？可是绿色好漂亮。 是啊，这里经常都是春天呢。 那么这里不会下雪咯？ 下雪？ 那雨也不下的咯？ 下雨？ 连雨都不下，那么彩虹跟台风都没有喽，对不对？ 那很好啊，经常可以打棒球、踢足球啊。 可是这里晚上一片黑暗，天空也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怎么打？ 天空连云都没有啊， 好像不太罗曼蒂克啊，是不是啊？ 地上好像是梦里的世界一样呢。 什么声音啊？ 森林那边呢？ 我们去看看。 原来是骑士团在演习， 好厉害哟，好像真的战争一样哎！为什么要做这种好像实地战争的演习呢？真是搞不懂哎！ 我认输了， 站起来。你这样还想打赢敌人吗？快点向我打呀！ 哥哥， 罗，你原来在这儿。罗，你替我高兴吧，终于要实现那个大远征了。 大远征？那么说那个计划？ 对，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就要实现了，我们的演习有结果了。 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大概就在最近了。再见了，这个地方很危险，到其他地方去吧。 远征 你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要到其他的国家呢？ 是的，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好多恐龙啊！ 对呀，这里的龙要出租，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放下不管，它自己会回来的。 好可爱哦！ 我们不要用竹蜻蜓了，骑着回街上就好了啊！ 我自己喜欢了，因为好好玩哦。 哎， 好棒！ 来，哎呦，我说这边嘛，不听话的顽固家伙！ 大雄，你不要紧吧？乱拉缰绳是不行的。 我们比赛谁先到街上好不好啊？ 喂，等一下， 预备，起跑！ 等一下。哎，你们去哪里啊？停下来，停下来吧！小叮当，小叮当，停下来啊！小叮当， 怎么样？是我第一块吗？ 好看我的，第一名是我。 喂。怎么样，第一名真的是我吗？ 应该用相片判定才对啊。 哇，玩得好过瘾， 大家动得都好快啊。 大熊呢？ 果然如此。 谁救我？小叮当，小叮当 啊，好痛啊。 谁啊？ 一只龙跳进来了，开两三枪之后就跑到那边去了。 阿弗雷龙， 这位慎重起见，其他地方也找找看。 好。 这个好像是八号先生说过不准接近的建筑物啊，这究竟是什么呢？ 好了，没问题了。 哈，有人来了。 找到没有啊？ 没有啊。 哎呀，真吃不消哎！就是因为我要说比赛才这样子的了。 不对，我赞成也不对啊。我们到那边去找他好了。 大熊！ 大熊！ 大熊！大熊！ 这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终于完成了吧，干得好啊！ 谢谢祭司长大人， 是长久以来的梦想，6500万年以来从祖先继承下来的梦想。现在哺乳类动物在飞扬跋扈的地上世界，原来是我们恐龙的乐园，现在我们要再次抢回来。 让人担心呢， 可是太可好了耶， 没办法的家伙。 大熊，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没有 啊，你暂时休息一下好了。 我要休息了， 请跟我到房间来。 大雄，是我赢了比赛耶。 不对，是一起到达终点。 是我第一关了。 哎，大家沉住气听我说，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说。 你说什么？ 你不会听错吗？ 不会错的了。要抢回哺乳动物类在飞扬跋扈的地上世界，他们已经完成了很庞大的军舰了，不得了的呀。 哺乳类动物就是指的我们人类耶。 是吗？他们原来想跟我们人类战争啊。 他们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可怕啊。 可是我听到了，我看到了。 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的记忆还没有被消失之前，我们应该要想办法通知地上的人。 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 他们怎么了？ 好像已经睡着的样子。 陆小姐，对不起，不告而别。可是我们…… 各位，我们差不多要出发了。这个三角记号好像是通到地上的入口，哎，最近的出入口应该就是这里了。 那是地上的什么地方呢？ 北美？不，也许是加拿大的西方吧。 要到达那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横越这个峡谷。那么，这个里面可能会有恐龙或者许多我们不认识的可怕动物，哎，我们无法躲避他们的，所以要想办法。 那我们去吧，小叮当。小叮当，快替我想办法呀！ 我也没有办法了。我们趁这个机会快跑！ 峡谷还没有完啊！ 应该已经到了尽头才对，实在是太累了，先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可是我的肚子好饿啊！ 我从早上什么都没吃，在那个地方有荷包蛋啊！ 这什么地方啊？ 你看那边啊！ 哪里啊？笨蛋，荷包蛋怎么会眨眼睛呢？ 这眨眼！ 看，我们又要倒霉了！天哪！ 是大宴会 啊！那个大锅到底是要煮什么的呀？ 这 种事情你应该知道的吗？妈妈过来救我， 救你啦。 可是我们，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事知道吗？我要再一次强调，你们可是非法入境的，可是我救了你们，同时答应你们会平安地把你们送回地上。可是你们逃跑了，违背信任是最大的罪过，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虽然是这么说， 我们除了这么做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你听到要灭亡我们地上人的话了？ 什么？谁说这种话了？ 我听到了呀，要抢回地上世界啊！ 这艘船不是要去打仗的吗？它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没有必要向你们说明，我不允许你们再对机密事情说下去，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你等一下，这家伙，把这个地方打开！打开！打开啊！可恶！ 班河，现在才要开始圣战的时候，我们背了麻烦的包袱，尤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应该是我们的才对啊。 军团长，也许是向你顶嘴，我们这次打战的对手并不是他们，敌人是身份不明更巨大的对手，轻率的处罪可是违背神的博爱旨意的，军团长请您三思啊。 好吧，远征完成以前，他们交给你负责就好了。 接近目标地点，准备漂浮起来，漂浮， 准备漂浮。 钟响哎。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啊？ 上的白龟迹， 真正的白龟迹 啊！ 这艘船是庞大的时光飞行机。 这样就很清楚了呀。恐龙人想把哺乳类的祖先全部消灭掉哦。 这太乱来了嘛，怎么可以改变历史呢？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啊，以现在的武力来做，等于是消灭老鼠一样。 为了做这种事，动员这么庞大的军备， 真令人难以相信。 不管怎么样，他们想抢回地上是可以确定的了啦。 好，我们逃离这艘船吧，可是一定要等到晚上才能行动。 是彗星，白天居然也能看得到哎。哇， 我们终于来到这个时代，我们来到把我们赶进地底下的大灾害时代。灾害的真相到现在还不清楚，可是当时在地上的所有恐龙全部绝迹，这可是铁的事实。这样的悲剧不可能是自然的现象引起的，一定是有什么像恶魔一样的东西存在。 圆圈出入口，快点快点， 可能是宇宙来的侵略者把我们的乐园抢走了，可以这么推测。不管是宇宙人或者是恶魔，做了这么过分的事，神一定不会高兴的。不久之后就要开始的战争是圣战，为了得到胜利，加油啊！耶！ 请神给我们祝福吧。 是彗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么大。哇， 一静，赶快啊。 小丽呢？那朱星星呢？ 还正在修复当中呢。 我不行了，小叮当啊！啊！ 大熊，手榴弹！ 什么？被他们逃掉了？ 很对不起，以为他们是小孩子，不小心。 不要辩解了，什么小孩子？他们有可怕的武器，也许让恐龙绝迹的可能就是他们几个，你搞清楚这件事情啊。 怎么可能呢？ 哦，不一定啊，今后还有什么更可怕的武器对付我们还不知道呢。啊， 反正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追兵已经来到附近了，马上就会被包围住的。 战争以前不能先谈谈看吗？ 是他们挑起的战争，我们就不用客气，好好跟他们打一仗好了。 狗鹏， 既然这样，就不能原谅他们了。开炮！ 这个城堡的防护罩没有那么容易被攻破的。 彗星，是彗星啊！ 哎呦，现在不是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是又接近了。 通过！来了来了，小铃铛，你的手榴弹，赶快，赶快手榴弹了，小铃铛，快点。 没问题。哎呦！ 继续攻。这种东西只有深一根烟，不会有任何伤害的。 你干嘛？他们一再增加向这边来了。 没有其他武器了吗？ 这只发火战车炮，这只吓唬飞弹，这个是假枪， 都是不太靠得住的东西。 的确如此。 来了呀，小叮当！ 天地反转游， 会怎么样？ 你看着吧。 这么难缠的家伙，工程台快运来啊！ 这次完了呀！ 小叮当，没有办法了吗？ 快想办法呀！ 哎，你不要推嘛，究竟要用什么，放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快来！ 皮筋， 彗星，你们看。啊！ 干什么？ 快打！究竟会怎么样啊？ 我也不知道。 收拾军团上船了， 可是眼巴巴地看着敌人。 你看海，看天空，你在地上血没血大吗？快的话就会全部被消灭啊！平安吗？ 大海啸要来了，快点逃到山上去啊！已经来不及了。 快啊！快！ 临时地下室，等一下再跟你们说明，先把这个埋到地底下再说，快点。 好 ，OK。 资源转换机关开动。 刚刚真危险，大家没事吗？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大家都在哪里啊？ 同学们，我感受到大熊好像是做了很大的地下室的样子。大熊，你不要乱动啊！静静在那里，我会找到你的。你听见没有？你不要乱跑啊！我会把这里全部都点亮的。 这样也算是地下室啊？ 到底有多大呢？ 差不多有北海道那么大。 北海道啊！ 因为刚刚太紧急了，所以我没有考虑到宽大的问题。 小叮当，你不是有地底图吗？让我看一下。 可以啊。 这个地下室是不是圣域啊？位置跟大小一模一样哎。 哪里啊？ 这么说的话， 不会错了啦，好厉害哦！圣域是小叮当做的哎。 好惨的，距离海岸100公里范围内的地方好像都被海浪冲走的样子，可是怎么会这么暗呢？天应该早就亮了啊。那是这么说，你认为这个灾害是彗星引起的？ 直径有10公里的彗星掉落在太平洋的正中央，引起了高度超过1000公尺的大海啸，把海水还有海底的土沙卷到大气圈外去了，其数量约有10亿吨，变成空气中的灰尘，覆盖全球，遮住阳光，连白天都会那么黑暗的，所以我们才见不到阳光啊，就是这个原因。 好可怕的天灾啊！可是这不是已经结束了才对吗？ 不，真正的灾害才刚要开始呢。根据电脑的计算，灾害会持续好几个月，因此气温会下降40度，剧烈的台风会继续下去，树木枯死，海中的浮游生物都死亡，以这个为生的大部分生物在6个月之内也都会绝迹，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命运。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想办法才行啊。 这只不过一颗彗星就会这个样子， 神怎么可以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呢？ 不可以批评神，一定是有他的旨意才会这样的。恐龙的绝灭既然是神的旨意，我们只好接受了。 不，不管怎么说都太过分了。 那 啊，现在存活下来的恐龙应该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继续存活下去。 真有效哎！哎，大家都到海边去吧，乖乖的。 大家乖乖的。 往这边，不要离开行列哦，乖哦。 来，欢迎光临啊！今后你们住的地方呢，就在这个地方。暖和又光亮的食物也很多哦，欢迎光临，来，请进请进，慢慢来。 因为有发光台，所以太阳光很充分，地下水的河流也做了，海水也引进满满的，所有的树木和草都种了。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对我的工具也不必详加说明了。不管怎么样，栖息在这里的恐龙啊，应该可以永久的住下去，所以请各位放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遮住作战完成了， 谢谢你们。 你们各位一定是神派来的呀。 请你们不要这个样子，我们只是做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已啊。 听到了没有啊，他说我们是神派来的使者。 你可能是擦皮的纸派来的吧。 我的团结了。 一切都明白了，一切是神的旨意，就是恐龙的子孙应该在地底繁荣，这是神的旨意啊。我们今后应该努力使这个地底国更好，努力丰富国家，不可以松懈。龙的子孙们永远祝福。永远祝福龙的子孙们，神的子孙们永远的幸福。 终于成为好朋友了。 不久之后啊，夏锦一定可以自由的来往了，对不对？ 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来拜访各位的。 到时候啊，也有我来当向导，因为我家里有很高贵的汽车哟。 你神气什么？ 谢谢你了。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我真希望能够在这美丽的天空飞飞看。 再见啦！ 再见！ 再见！ 别说了，我的音响忘记带出来了，怎么办？ 我的遥控飞机， 我的小提琴， 你们的东西不会寄还给你们的。 谢 谢！ 谢 谢！ 再见啦！ 我都不要寄还给我班克先生，给。 大熊没关系，不要紧的。